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，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，他们必用火焚烧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。耶利米说，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，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，这样你必得好处，你的命也必存活。好，41章18节，来，弟兄姐妹，42章9节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所祈求的主，如此说， 你们若人住在这地，我就建立你们，必不败坏，再指你们，必不拔出，因为我会向你们的灾祸后悔的。 下一章，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，耶和华说，不要怕他，因为我要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。 我也要使他发给你，好怜悯你们，叫你们归回本地。 倘若你们说，我们不住在这地，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 说我们不住在这地， 你们所剩下的犹太人啊，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，在那里寄居， 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里必追杀你们，你们所惧怕的希望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们，你们必死在那里。 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。那我们今天每日读经来到第几章？45章了哈。我们到下个礼拜耶利米书就怎么样？就会结束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大家可能对耶利米已经开始有一些些的了解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觉得上帝爱耶利米吗？ 爱。 上帝爱耶利米。有人说爱，有人呢？ 不太确定。 不太确定，他好惨哦，吼。对，好，好。耶利米的使命让耶利米成为一个被人嫌弃、讨厌的人。圣经里面说，那个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然后地上的众民都要攻击他。你会不会？你在想说，难道耶利米他喜欢被人讨厌吗？有没有人喜欢是被人讨厌的人？应该没有。难道耶利米他喜欢 被别人囚禁起来吗？有人喜欢被囚禁吗？应该没有。他没有结婚，他面对生命的威胁，他本来是可以到巴比伦帝国去享福的，可是他后来决定要跟剩余的以色列百姓在一起，然后他被挟持到埃及，然后在埃及殉道而死。其实从人的一生的角度来看，他其实是蛮失败的。你觉得这样子上帝还爱耶利米吗？好失败的人生哦。或许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想要成为像耶利米一样？哦，我不太敢哦，好可怕。好，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，我抛出来让大家来思考一下。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啊，等一下后面我们会提到。今天刚才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的当中有两个主角，一个是西底家啊，他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什么？一个国王。那个时候，当巴比伦王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在西底家面前把他的众子都杀了，然后杀了所有的犹大的贵胄，贵胄就是有钱的或者是军长、官长这些，把他们都杀了，然后再把西底家的眼睛把他挖掉。 很惨的。然后另一个是约哈难，约哈难他是犹大国军长加利亚的儿子。当犹大国被灭了之后呢，约哈难他就率领剩下还没有被俘虏去的这些百姓们。这两段经文呢，同时都出现一个场景，什么场景呢？他们就是呢跑来问耶利米说：“耶利米啊，该怎么办？”当巴比伦王他攻到耶路撒冷城下的时候，西底家暗暗的跑来问耶利米说：“耶利米啊，我该怎么办？”然后当约哈难则是和这些剩余的以色列百姓来问耶利米说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好，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办，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办，常常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跑来找上帝说：“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今天的经文呢，上帝说不要怕你们所怕。以色列百姓他在怕什么呢？我们生命的当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惧怕？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复活得胜的君王，恳求你将那得胜的生命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，让我们可以面对惧怕。主啊，使得我们现在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上，恳求你洁净仆人的口，好叫仆人所说的，主啊，使得要按着你的心意来宣扬你的话语，叫你的百姓，叫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话语的当中得到力量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所以西底家王和约哈难他都有一个害怕或者是一个恐惧。西底家王他害怕什么呢？他害怕那些投降加勒比的人会怎么样，会戏弄他。好，下一章谢谢。他惧怕那些犹太人会戏弄他。好，38章19节那里说，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：“我怕那些投降加勒比人的犹大人，恐怕加勒比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戏弄我。”加勒比人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人哦，加勒比人。所以他害怕，他怎样？他被他们戏弄。西底家王他不惧怕他自己会死掉，他不惧怕耶路撒冷被火焚烧，他不惧怕自己的后妃被羞辱，他的儿女被杀掉，可是他却怕自己被人戏弄。他宁可不投降，直到巴比伦王攻陷整个耶路撒冷。他只害怕一个事情，他怕被人戏弄。那约哈难他惧怕什么呢？41章18节说，约哈难惧怕加勒底人。16节那里说，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，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们。他不只是惧怕加勒底人，他还惧怕什么？惧怕刀剑跟饥荒。所以耶利米告诉约哈难说，你们会死在那里，刀剑跟饥荒会追上你们，你们不要去。犹大国已经被灭了，耶利米的预言已经实现，事实已经证明耶利米他是一个真的先知，不是假先知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应该非常的有感才对啊，知道哇，耶利米他说的预言实现了，他是真的先知，不是假先知，所以他们应该要很警惕才对，应该要很警惕的听耶利米的警告。可是耶利米说，你们不要往埃及去，他们却偏偏怎么样，要往埃及去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耶利米说不要去，他们偏偏要去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他们的眼睛看见在埃及没有什么，没有战争，没有脚声，没有饥饿。42章14节说，我们不住这地，却要进入埃及地，在那里看不见征战，听不见脚声，也不至无食饥饿，我们必住在那里。他们害怕，因为害怕，所以他们不愿意相信上帝对他们说的话。所以我们从西底家王跟这个约哈难，我们看见有两种惧怕。第一种惧怕是自我的，是内在的。西底家王他害怕什么？他害怕被羞辱，他害怕自己的身份地位被看清，他害怕被戏弄，或者说是他害怕颜面扫地，这是一个面子的问题。那约哈难他怕什么呢？ 约哈娜和其余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怕的是外在环境的，是一个生存安全感威胁的惧怕。因为害怕，他们只看见现在哪里最安全，我就要往哪里去。所以西底家王跟约哈娜他们因为惧怕，他们都选择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不愿意顺服上帝的道路。最后是怎么样？最后就走向灭亡。不愿意顺服上帝的道路，恐惧害怕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上帝对约哈娜说，不要怕你们所怕。可是当惧怕来的时候，把人抓住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没有招架的力量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战胜惧怕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是惧怕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战胜它。首先我们要来看惧怕是从哪里来的。亚当犯罪后，在创世纪三章九节那里，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。害怕原文的意思就是敬畏，因为我赤身肉体。在还没有犯罪之前，亚当可以和上帝见面说话，可是犯罪之后，上帝说你在哪里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怎么样？躲藏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怎么样？惧怕上帝。当人类犯罪后产生的第一个情绪的反应就是什么？来说一次，惧怕。惧怕。人类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跟惧怕有关，不论是生气、沮丧、忧郁、急躁，这些源头都跟惧怕有关。可是这个惧怕这个字又很特别，在希伯来文的里面，惧怕跟敬畏是同一个字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害怕它是一个负面的感受的时候，它就成为惧怕。可是当我们的害怕它成为一种正面的影响或者是情绪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为敬畏。所以惧怕跟敬畏它是一体两面的事情。你可以是惧怕，但是惧怕的反面就是一种敬畏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张图片。这张图片是在哪里知道吗？诶，有人说出来了，好厉害。这是加拿大的尼加拉瓜大瀑布，点一下。点一下就行。好，是加拿大的尼加拉瓜大瀑布。哇，好壮观啊、哦。这是全世界的第三大瀑布。当你站在那个游客的观赏区，有没有看到游客观赏区啊？在右下方下面，有没有看到？ 一群人。 哦，这边有一群人。哦，游客观赏区可以在那边观赏。当你站在那个游客观赏区的时候，那个震撼的景象，你稍微靠近一点栏杆那个围栏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就会产生什么？就会产生害怕，然后。你脚底会不会发麻、啊？欸、我到那个很高很高的地方的时候，当我往下看，我脚底会发麻，你会不会？这应该不是惧高症吧？应该但每一个人都会吧？ 啊？ 发软。我是脚底会发麻，感觉得出来脚底在发麻的感觉、哦、我想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哈、哦，脚底会发麻。然后如果再靠近一点的时候，你可能整个人要就像。那个慧玲姐讲，可能又会发软，整个人瘫坐在那个地方。可是当我们产生这个惧怕的同时的时候，你会对于上帝的创造有一种赞叹。每一个来观赏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的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，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语言，可是看到这个景观的时候，都会发出一个共同的语言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全世界共同的语言。你们都好聪明哦！哇哦，真的，每一个人反应都是一样。看到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哇，这位创造大自然的背后，这一位神，我们除了惧怕之外，就是哇，是一种赞叹，是一种敬畏。当我们站在围栏旁边往下看的时候，那个巨大的瀑布就好像一个好大的嘴巴，像不像嘴巴？蛮像的嘛，好像一个大嘴巴要把人吃掉一样，让人感到恐惧跟害怕。可是如果当我们抬头往上望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当瀑布跟无穷无尽的天边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上帝变成一个大画家， 让我们感受到壮观，让我们感受到美丽，让我们感受到气势，这样的感受。只有荣美的上帝才能彩绘出荣美的景象，只有壮观的上帝才能创造出壮观的雕琢，只有那有气魄的上帝才能排场出这无比的磅礴。这些感受都在回应诉说上帝的本性，他是荣美的本性，他是壮丽的本性，他是气魄的上帝。让我们发出对神的赞叹，让我们敬畏这样一位真神。我们看下一张图片。好，这张图片是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拍的，大概1700万光年以外的一个彗星的星座。这颗叫他们叫做 black eye， 就是黑眼，或者是叫做邪恶之眼。哇，当你看到外面的星空是这样子，再看下一张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地球，那是旅行者号在太空悠游了43年，执行任务完毕之后，已经太遥远了，大概60亿公里以外，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执行任务了。他最后的一个任务就是他的那个望远镜回头，然后往地球的角度拍，拍到的那一点点就是地球。地球在整个的宇宙好像比灰尘还小，我们在地球的里面又比灰尘还小。如果没有神，人生存的存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小到连原子连分子比分子都更小，如果跟整个宇宙相比的话，那么的一咪咪的东西，那人存在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如果没有神的话。好，这扯远了，我们再回来我们今天的经文。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，那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星空，让我们知道神的震撼跟神的伟大。唯有这样的荣美的上帝才能够创造出这么荣美的景象出来。好，那希伯来文它的用字很奇妙，惧怕跟敬畏都是同一个字。犯罪以后的人类呢，生活在惧怕的当中，可是上帝不要我们像亚当一样躲在树丛里面惧怕，不敢见神。上帝要救我们，他要我们可以战胜惧怕，要我们从惧怕变成什么？要变成敬畏。惧怕会把我们吃掉，但是呢，敬畏神呢，会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跟辖制。所以我们要来看今天圣经中的人物，第一个就是西底家。他有一个什么惧怕？他有一个看自己的惧怕。好，西底家他惧怕，他惧怕他自己被羞辱、被戏弄。他说：“我怕他们戏弄我。”他惧怕自己，他没有面子。可是他却不惧怕什么？他却不惧怕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常常有时候我们就像西底家一样，我们爱自己的面子，我们爱自己，只看自己，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心态。我们有时候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我们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跟考虑到自己的需要，我们放不下自己跟别人说对不起，我们甚至无法接受别人对我的批评或者是意见。有时候可能我们非常执着一件事情，也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发生错误的时候都说都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这些行为外在的表现都是因为我们感到对自己感到惧怕，惧怕让我们变成怎么样？变成自我中心。下一张，谢谢。这个自我中心让我们变得要不就是骄傲，要不就是自卑。所以不论骄傲或者是不论自卑，其实都是围绕在自己转，就是以自己为中心。那上帝有没有给西底家机会呢？有。上帝对他说：“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必平安而死。又说，你若出去归降，你的命就必存活，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。”上帝清清楚楚地把这条路摆在西底家的面前，可是因为他过于看重他自己的颜面，他在乎自己的面子，他不想要自己被人戏弄，以至于他心瞎眼盲，他没有看见神的路到底在哪里。好，这是西底家看自己的惧怕。好，第二个，约翰呢，他有什么惧怕？他有看环境的惧怕。好， 约翰南和剩余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惧怕，惧怕什么？惧怕会有战争，惧怕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他们想要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，他们惧怕外在的灾难，可是他们却不惧怕神。他们宁可选择眼前看起来是舒服的，是安全的，是对自己有利的，可是却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的确啊，眼前看起来这条路是很宽广的路，没有战乱啊，有食物，我们可能会甚至认为那个就是平安，我们甚至可能会认为那个就是神给我的印证，因为有平安。平安就是很顺利吗？平安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是平安吗？有一首歌是耶稣给你平安，我们诗班有都有唱过，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然后耶稣耶稣给你平安。对，耶稣他会给你平安，可是他的背景是什么？这世界虽有什么虽有苦难，他的背景是当你在苦难的时候，上帝会给你平安。在苦难之中有平安，或许他们留在以色列地，约翰难他们留在以色列地，还是会有战争，食物短缺，生活会有困难，但是上帝说什么？你们若能住在这地，我就怎么样建立你们，并不拆毁，我就栽植你们，并不拔出，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。上帝说我后悔了，我要建立你们，我要栽植你们，你们会有平安。可是约翰难和以色列的百姓对上帝说，哎呀，我们要的平安是在埃及地的那种平安啊，是舒适的，是方便的，我们只要走过去就有了。上帝啊，你给我的那种平安不是我要的平安，你的平安不是真平安，那边还是会有战乱，那边没有食物，很麻烦的。上帝，那个不是我要的平安，那边的平安不叫像是平安。好，我们要看我们那边的平安，我可以看得到，那个才是真平安。这是约翰难对上帝的回应。有时候其实我们也像约翰难一样，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安全感，我们有这个金钱上的需要，我们有工作上的需要，我们有这个情感上的需要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需要，这些日常的生活的需要，每天生活所要面对的都是我们生活的安全感，这些需要和安全感绝对都没有错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却告诉上帝说，你给我的我不想要，哎，上帝，这个才是我真正要的，你要为我开路啊。这是我们常对跟上帝的互动，好像是这样，好像约翰难对上帝说 Hello， 我要来去埃及，我要去埃及了，上帝你要为我祝福去埃及哦，如果你不祝福我啊，那你就不是上帝哦。用台语讲比较说法哈，我要来去埃及哦，你都爱搞我祝福哦，你爱搞我赞声哦，你爱搞我娱乐哦，吼，你若无搞我赞声一下，啊，你都不是上帝哦，吼，你都爱搞我赞声一下，吼，啊，不你都无够意思啊啦，上帝，你都我去埃及地，你都爱搞我赞声一下，啊，你才有意思，哈，我们好。上帝要祝福我们的我们不要，可是我们要上帝祝福我们要的东西。上帝说什么？你去吧，没关系，你去吧，刀剑饥荒瘟疫都要追上你。上帝有没有给约翰难机会？有，上帝甚至说我后悔了，我要建立你们，我要栽植你们，但是他们只在意眼前舒适舒坦的道路，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上帝说的话。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，我们只想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祝福，我们不想要顺服上帝量给我们的环境，上帝要栽植我们，他要建立我们，但是我们说，哎呀，那个过程太慢了，要等太久了，不能马上看见成效，无法满足我现在的需要，我现在需要的是这样，哦，上帝你要赶快祝福我，啊，你那个你要给我的很好啦，可是时间太长了， 哦，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，那个先慢一点，先祝福我这个。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个巴比伦大军已经兵临城下，他们竟然还不听上帝的话，赶紧弃械投降，搞不好还可以保住命一条。甚至上帝还说，我后悔了，你只要留下来，我就要拯救你们。可是他们仍然偏偏的要往埃及去。西底家和约哈难，一个只有看见什么？只看见自己。一个只有看见什么？只有看见需要。这也是我们会面对生命的光景，只看见自己，只看见需要，我们被这两个瀑布，自己的瀑布跟需要的瀑布吞噬掉了。我们选择一个看起来是安全的路，却是一条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好，第三，敬畏神的耶利米。一开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说上帝爱耶利米吗？其实耶利米整卷书我们看不出来上帝是不是有很清楚的表达爱他，可是有一句话和新约的一句话很类似，在新约上帝对耶利米对耶稣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在耶利米书，上帝对耶利米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有时他一讲的比较那个感觉比较做得到，意思是说啊，你卖个比啊啦，我早都知知了，意思是我对你很了解，你要必当必塞吼，我拢知呀哈。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干什么呢？我早都知知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上帝对耶利米说，我对你很了解，你还没有出生之前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意思是我对你的一切透彻到底，没有一样我不知道的。我相信这句话给耶利米非常大的安全感，他知道上帝对他完完全全的认识，以至于他可以完全的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上帝。西底家他以自我为中心，他有一个看自己的惧怕。那耶利米他对自己有没有感到惧怕呢？他有没有相同面对惧怕的问题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齁。好，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耶利米说，预备，来。耶利米说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么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他也有惧怕，他不是没有惧怕，他说我是年幼的。年幼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年轻的，代表还不成熟。耶利米他还年轻还不成熟，可是他需要面对君王，面对祭司，面对百姓，跟他们讲话。我想他一定会很害怕，而且他又是一个诗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很多愁善感，他要讲话的时候，我想他心里面一定会打很多死结。我看他跟我一样，可能肠胃一定不太好，因为要提起很大的勇气。我以前上台讲话，我都会手会冒汗的，这慧玲姐可以做见证，真的是会发抖的，这个肠胃一定会不太好。我想耶利米他去面对这些人，他说我是年幼的，我不成熟的，可是我要去面对人，这些人跟他们讲话，他的肠胃可能不太好，他会说哎呀这样子不行，哎呀那样不行，他会紧张会害怕，他讲话会打结。可是耶利米并没有因为惧怕而拒绝了上帝在他的呼召，上帝给他的呼召。他如何克服恐惧跟害怕呢？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志，他跨出去，所以神与他同在。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跨出去了，神与我们同在。那约翰呢，他有一个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 需要，他有一个这个看环境的惧怕。那耶利米他有没有环境的这样的惧怕呢？有很多。37章15节那里说什么？是哦，首领恼怒耶利米，就怎样打他，囚禁他。然后首领对王说，求你将耶利米这人怎么样，把他刺死。这些人要打他，要杀他，要囚禁他，整个环境对耶利米来讲就是一个威胁，他需要有一个可以保护他安全的地方，以免杀身之祸。约翰呢，他有面对环境的恐惧，耶利米也有啊。可是耶利米他怎么样克服恐惧跟害怕呢？当他在被囚禁的时候，他能够做什么呢？ 两件事情，信心跟仰望。今天的诗歌好像有谈到仰望，对不对？依靠。好，好，第二首歌，信心跟仰望。信心跟仰望可以让他克服死亡的惧怕，囚禁的惧怕。你的信心是什么呢？你仰望的是什么呢？只有仰望正确的事物，只有信心在正确的事物，才能够真正带给你力量。好，惧怕跟敬畏是一体两面，同样都是面对惧怕，可是却有不同的选择。西底家和约翰难他们屈服于惧怕，他们被惧怕吞噬掉了。耶利米一样有惧怕，可是他的惧怕却成为对神的什么敬畏。耶利米从惧怕，他不是没有惧怕，但是他从他的惧怕变成对神的敬畏。一个敬畏神的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不是单单只有热情而已。敬畏神的前提是什么？一定是先有认识。保罗他大发对神大发热心，他破坏他杀害基督徒，他认为他那是在替天行道，他是在替耶和华行公义的事情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跑错了方向，他以为他是在替神替天行道，但是他却做错了。所以只有更多的认识，认识神，才能够发出正确的敬畏。耶利米他可以坚定执着地执行上帝呼召他的使命，若不是因为他敬畏神，他认识神，我相信他不可能走得下去。因为任何一个使命或者是呼召，他的基础，他的根本都在于认识神跟敬畏神。好，敬畏会使人怎样？敬畏会使人变成勇敢，他会使人有一股坚定的力量，是强壮的力量。耶利米他是一个泪眼汪汪的先知，他充满了情感，他不晓得流了多少的眼泪。耶利米书之后是什么书？耶利米什么？耶利米哀歌，是哀歌。哎，哀歌是什么意思？悲伤的歌啊，充满了悲伤，充满了悲情。耶利米他简直是柔情似水，可是上帝说什么？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。他是一个很柔的人，可是上帝怎么样让他坚定，像铜墙一样的坚固。敬畏神的人会怎么样？他会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不论是下一章，不论是运动或者是饮食，他一定会尽力维持好身体的健康。我在花莲有认识一位牧师，他每天时间一到，非常准点的。他是一个非常准点的牧师，他时间一到，他一定会做运动，就是要锻炼身体。然后呢，他不论到任何地方呢，他都一定骑脚踏车，即便来台北开会，他也一定骑脚踏车。他不是从花莲骑到台北，是先上火车到台北之后继续骑脚踏车。他说要锻炼自己的身体，为什么？他说他要把自己身体最好的状态献给神。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的生活态度。敬畏神，敬畏神的人不会浪费时间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所赐的时间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常说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献给神，唱诗的时候，主你是我的一切，你是我全所有，但是我们一天却舍不得一天十分钟二十分钟献给神。我们不用特别养成滑手机的习惯，可是呢，我们却好像要很用力才能养成每天读经祷告的习惯。我们不用特别养成滑手机的习惯，好像就很顺利，大家就这样滑了，不用特别养成。上个厕所也拿出来滑一下，等个人也拿出来滑一下，坐个公车也拿出来滑一下，你不用特别养成它哦。坐下来呢，手机拿出来就滑一下，反正走到哪里坐到哪里就滑一下，不用特别养成它。可是好像我们鼓励大家要读经祷告，好像要很用力哦，每天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。有时候牧者或传道或者长老执事就在发起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祷告。好好用力还推不动，但老牛拖车。 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要读经祷告，可是要养成那习惯，怎么变得那么难？养成习惯了，不是只有今天而已哦，是习惯了。滑手机每天你不用养它，它你一定每天都会拿出来滑。可是呢，读经祷告每天好像都会忘记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。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会将时间分别为圣。我想耶利米一定花很多的时间跟上帝相处，所以才能够得着上帝的启示。敬畏神的人他不会四处与人为敌，以弗所说二章十四节说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使我们与上帝和睦，天父和睦，他也使我们 与人可以和睦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那里说，要同心合意，彼此和睦，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当我们彼此和睦的时候，神会与我们同在。和睦容易吗？和睦其实不容易呢。我们常同心啊，可是要合意很难，因为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意见。同心，我们可以一起说，我们要同心做一件事情。可是当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，同心合意很难。所以，当我们彼此和睦的时候，那个和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和睦，那个爱的力量，圣灵怎么充满？它不会，这要怎么说？当你爱的力量很满的时候，它会吸引圣灵来。当你爱的力量很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彼此很相爱，彼此很和睦，这样的和睦会吸引圣灵来，因为神就是什么？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好，所以上帝他没有要我们像耶利米一样去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。基本上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可以彼此和睦，但是我们不是因为和睦我们就要去迎合人或者是讨好人。如果上帝他托付我们要去传讲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坚定地传讲上帝的话呢？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可是在耶利米的身上，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坚定的，而且他也是可以温柔柔软的。所以敬畏神是一个不容易判断的事情。你说我不敬畏神，可是我可能觉得我很敬畏啊。我们不能用敬不敬畏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去判断一个人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会生出在行为上很坚定的东西，或者是一个很柔软的东西。就像耶利米一样，他很坚定，他是铜墙，他是铁柱，可是他又泪眼汪汪。像保罗一样，他的个性刚直，他向权威挑战，他是一个性格的人物，他是当时的教会领袖。可是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是罪魁中的罪魁。他们可以为主而坚定，也可以为主而柔软。通常一个坚定的人，他个性会比较固执，你要他弯腰柔软，可能会要了他的性命。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可以为神坚定，他也可以为神而柔软。我个人认为，一个人他可以认识自己是罪人，他可以认识神，他可以敬畏神，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基础，其实可以处理解决大部分的关系的问题。我认为当一个人认识自己是罪人，他认识神，而且他敬畏神，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可以解决身旁周遭所有人际关系的问题，可以处理内在意志的问题，甚至可以处理情绪的问题。这是圣经辅导的基础，认识自己是罪人，认识神，并且敬畏神。结论，我们今天看了耶利米书中的三个人物，有西底家，有约哈难跟耶利米。这三个人呢，上帝都对他们说了一句相同类似的话。上帝对耶利米说什么？他说，我会与你同在。上帝对西底家说什么？你的命必存活。上帝对约哈难说什么？因为我与你同在。同样，上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不要惧怕，要将你的惧怕转变成为对上帝的敬畏， 因为上帝要与你同在。上次的讲到，我有解释了关于神的同在，是当我们在惧怕的当中，我们因着仰望神而跨出去的时候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。就好像约翰难，他必须在信心的当中留在以色列地，上帝就会与他同在，因为要建立他，要栽植他。可是他如果没有采取信心的行动的时候，他没有留在以色列地的时候，神怎么会与他同在呢？所以他必须采取信心的决定，我要留在以色列地的时候，神与他同在，建立他，栽植他。这个是必须跨出去的。我们现在活在新约的这个时代，上帝已经与我们同在了，这是上帝的怜悯跟恩典，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的死跟他的复活，神已经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而且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，他与我们同在。问题还是回到我们身上，那我是不是也渴慕与神同在呢？神的同在可能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种决定跟决志。就像约翰难，他必须决定，他必须在信心中做一个决定，是要留在残破的以色列地，还是去没有征战、没有战争的埃及。或者是像耶利米，他说他幼小，他软弱，但是他抉择凭着信心跨出去对百姓说预言。神的同在一定是给那些竭力追求他的人，是给那些在困境的当中凭着信心仰望、经历顺服神旨意的人。下一章，谢谢。神的同在，我再说一次，神的同在是给竭力追求他的人。就好像约翰难，他必须做一个决志啊，我要留下来，那是一个决定。所以神的同在是给那些竭力要追求他的人，愿意遵循他的话语，愿意顺服他的话语。上一次我说，我们要跨出去，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。我们今天从读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学习到从这个惧怕转为对神的敬畏，然后对神的渴慕，以及与神的同在。前天是什么节还记得吗？元宵节。元宵节是小过年嘛，对不对？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迎春，所以今天我不说跨越，上次我说与神同在是跨越，我们要做一个决志要跨出去，跨越好像比较要用力跨出去，那我今天要用，因为迎春我要用另外一个说法，是我们迎向我们的神，我们要享受在敬畏神、渴慕神的同在中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迎向我的神，不是跨越，而是迎向。我们在敬畏的当中要迎向我们的神，迎向我的神。迎向就是当我们站在一个苦难风暴的瀑布旁边，看到那个瀑布的巨大的时候，可能内心充满惧怕，可是当我把头抬起来仰望天上的父，这时候我的心迎向我们的神。当我仰望的时候，神的同在成为我的帮助，苦难的风暴在上帝的手中就变成一幅美丽壮观的图画，美丽壮观的风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迎向神吗？今天的主题是迎向啊，所以要问各位，我们有迎向我们的神吗？我们有仰望神吗？还是我们都是仰自己，仰自己的需要，仰自己的知识，仰自己的银行卡，仰自己的感受，仰自己的肚腹？如果我们一直在仰自己的话，我们就一直住在埃及地，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。我们要迎向神，我们不只是跨出去，我们要迎向神，我们要与主相处，我们要竭力追求他，认识他，从惧怕成为敬畏，成为渴慕，更成为神与我们的同在。在这新的一年，我要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起迎向我们的神，不是惧怕的，是敬畏他，是爱他，是渴慕他。就像保罗他说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是有一个方向的，我要得着基督。 在这个世界上的确，我必须说的确，因为基督徒的道路，你觉得是宽路还是窄路？圣经说这是一条窄路，对不对？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坚守得住，我们要坚守得住。耶利米他坚守住了他的信仰，保罗他坚守住了他的信仰，许多属灵的前辈，甚至是宣教士，普牧师他们一家也是宣教士，他们也坚守住了那个信仰。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，会有征战，会有风浪，会有很多的崎岖，会有很多的风暴，可是我们要坚守住。当我们坚守的时候，神就必与我们同在，因为这是我的信仰啊，这是我的生活准则啊，这是我的依归啊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的信仰吗？这是你的生活准则吗？你有想过基督教的信仰生活成为你的生活准则吗？这是你生命的依归吗？你真的这样思考，真的这样认定吗？如果你真的认定这是你的信仰，这是你的生活准则，这是你的依归，你的生命一定会生出一种很坚定的东西，甚至是一种很柔软的东西，那个东西都在敬畏神里面。你如果不敬畏神，一切都跟你无关。敬畏神，迎向神，渴慕神，爱神。新的一年，我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迎向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张开双手迎向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让我放下音乐好吗？谢谢。主啊，这时候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惧怕，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不能，甚至我们有许多的迷惘，有时候我们跌倒，有时候我们甚至偏离了你的道，一步一步的走向埃及，走向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走向那个看起来是舒适的平坦的道路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失去一颗敬畏你的心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失去那敬畏你的心，因为我们惧怕，我们被这些惧怕吞噬掉了，我们被这些惧怕挟制了，以至于我们失去了那敬畏你的心。主啊，我们要把你的话，把你的命令，把你的应许，甚至是随随便便，甚至我们也随随便便的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真平安。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真平安。我们很虚假，我们不真实。主啊，主啊，因为我们缺少了那敬畏你的心。主啊，恳求你将我们的惧怕挪走，好叫那惧怕可以成为真实对你的敬畏。主啊，当我的心摇动的时候，当我的心动摇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仍然要赞美你，因为那是出于对你的敬畏。主啊，恳求你给我们一个眼光，是从你而来的眼光，是向着标杆直跑的眼光，是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的眼光。主啊，我们不再惧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不再惧怕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。我们深知道我们属于你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属于这个埃及，我们单单属于你。主啊，我们单单属于你。主啊，我们要敬畏你，我们竭力追求你，我们要迎向你。主啊，这就是我们所信，这就是我们所依靠，这就是我们所依归。主啊，不要让我们最后见你面的时候是空空的。主啊，这不是我们要的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满心喜悦的，是跳跃的来到你面前，而不是惭愧的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对你说，这就是我的信仰，这就是我的依靠，这 这就是我的依归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将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再次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在这新的一年，主啊，将那敬畏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将那渴慕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将让我们可以双手张开展翅的来迎向你，来接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跟使命以及呼召。孩子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美善的名求， 阿门。